雪隆区 FM98.8，我是周杰伦， 我是阿信， 我是怪兽，我们是五月天， 我们是动力火车。 跟住落嚟嘅呢一个故事，有人话只系一个整蛊人嘅故事，但系受害者坚持自己系撞到污糟嘢，半夜喺街上跳舞嘅男人。大家都有睇过一啲整蛊人嘅视频，就系、喺一啲夜深人静嘅街道，扮鬼扮马突然冲出嚟吓人。但这个又不像是整蛊人，而下这个是来自美国的怪异事件。John 就住在某城市的下城区，也就是属于城市中比较偏远的地区，多数都是住宅区啊、公园。一到夜晚就会比较少车，比较静的。因为需要服务有时差地区的客户，所以 John 一般都需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才可以收工回家。这一晚因为假期， John 只需要做到凌晨十二点就可以放工回家。 John 回到家才凌晨一点，但是因为 John 已经习惯了凌晨四点才睡觉，他见还好精神，就打算一个人落街散步。凌晨的下城区是非常安静的，因为工作时面对很多的压力，所以 John 很享受这种寂静的感觉。 John 也不止一次半夜落街散步，但是他觉得今晚是有点不同。平时半夜由他家走到公园，路上都会遇到夜狗夜猫，而且就算几夜，耐唔耐都会有车经过或者有人行过。但是今晚特别静，静到连虫声都冇。行咗大概半个钟， John 感觉到越来越冻，佢觉得好奇怪。而家仲系夏天嚟嘅，点会咁冻嘅呢？于是 John 决定翻转头行翻屋企。就喺呢一个时候，佢见到街尾度有个男人独自喺度跳紧舞，啲舞步奇奇怪怪嘅。John 都睇唔出个男人喺度跳紧咩。个男人每跳一下舞，就会用奇怪嘅步伐向住 John 行过嚟。当越接近嘅时候 ，John 吓咗一跳。个男人穿着件复古又不啱身的西装，面容扭曲，双眼开得好大，头部向住天，但双眼却一直睇住 John。 出于防备， John 快步走过对面街，然后就当冇见到个怪异的男人，快快地向住自己屋企方向行。当行了一段路， John 本能地回头一望，个男人已经不见了。John 松了一口气，认为应该是附近喝醉酒的流浪汉。突然John 听到一个男人的笑声，回头一望，见到个男人依然用紧怪异的步伐向着 John 冲紧过来。 John 吓到想转身就走，但是不知为什么对脚好像被黐住在地下一样，动都动不到。 John再次转头望，个男人已经冲到面前。 John 大叫一声，整个人跌了落地下。个男人突然间停止不动，表情诡异地望住 John， 之后大声一笑，很快地走开，消失在阴暗的街道。 John 冷静下来之后，认为是有人整蛊自己，就向着个男人离开的方向大声闹。 John 起翻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个男人又再次冲翻嚟，仲越烧越大声。John 今次冇走，佢打算捉住呢一个一而再、再而三整蛊人嘅男人，然后想打佢一镬。当个男人就快冲到 John 面前，突然间停咗落嚟。John 就好大声咁闹个男人：，你唔好再喺度整蛊人，一次就够啦，你仲要嚟第二次，我实打到你变猪头啊！John 以为咁会吓止到个怪男人啦，点知个男人慢慢咁行到 John 面前。John 想出拳打佢，但系唔知点解 ，John 成个人好似僵硬咗咁，喐唔到。个怪男人对住 John 露出诡异嘅笑容，而且个嘴越开越大，两边嘅面好似裂开咁，将头一开为二。John 想走，但系无论佢用尽几多力气，都喐动唔到佢嘅身体。个怪男人突然大叫一声，就一口咬落John 嘅头部。唔知过咗几耐，John 被经过嘅垃圾车吵醒，佢发现自己就瞓喺自己屋企出边。佢摸一摸自己，仲系完好无缺，就快快咁走翻入屋。佢冲凉嘅时候喺镜度见到自己嘅额头，竟然有一道被牙齿咬过嘅痕迹。下昼佢出门翻工嘅时候，就问咗附近嘅街坊半夜有冇听到咩声或者见到咩。大家都话寻晚瞓得特别好，而且系从未试过咁宁静。John 先至知道自己唔系被整蛊，而系真正嘅遇到诡异事件。佢即刻请假翻屋企收拾行李，就搬到闹市区嘅好朋友屋企住。而额头嘅牙印足足用咗一个月先至消退。John 再唔敢翻去嗰度，而且再冇半夜出去散步啦。中意半夜仲周围走嘅人，尽量唔好自己一个喺条静嘤嘤嘅街度行。就算唔怕俾人打抢，都会怕遇到比贼更恐怖嘅嗰啲嘢。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